存空间呢？这也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值得重视的一个课题呀。 北京时间5点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健康书籍、健康微信、健康微博眼花缭乱，听谁的？ 郭医生来把关。 红参、白参、西洋参、参参大补，奶奶的体质该吃什么？ 找郭医生啊。 红茶、绿茶、普洱茶，老爸该喝什么茶？ 郭医生健康下午茶呀。 郭医生到底是谁？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郭业武医生。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走进特别节目活过100岁的郭医生下午茶。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来自第六人民医院的郭业武医生。郭医生好。 一宁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我们今天特别的来宾是来自于普陀区中医医院的张安明医生，欢迎张医生的到来。 大家下午好。 据说啊，这人年纪大了之后呢，很多人啊，有一种流传的说法，说床头啊需要放救命三宝，其中一宝呢就是阿司匹林这种药。当你觉得胸痛、胸闷的时候，来两片能够救命。平时睡前吃一颗，有人还说可以预防动脉硬化和心梗。所有怀疑自己心脏病发作的人都应该立即服用阿司匹林来救命。那么阿司匹林真的是这么神奇的药吗？郭医生。 依您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在临床医生看来，所有临床医生我们用过的千千万万的药物当中，有一个药是可以排第一的，数一数二的药，就说那就是阿司匹林，最重要的一类药啊。当然我们也说有三类，有这种说法，就抗生素的发明，对吧？还有这个阿司匹林，抗生素当然有很多很多种，还有一类就是解决我们人类睡眠的药物，安定一类的镇静安眠药。那阿司匹林，你看它的这个作用地位啊，它就是说它唯一的一种药物，它可以排在那么重要的位置，就是说我们人类拥有的这些药物中当中，它是无可替代的。那么讲到阿司匹林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就是说它历经了100多年的历史。当然，如果从它的有效成分的应用，我们人类就说懂得用它的这种有效成分，当然那时候的应用它并不知道它就是阿司匹林，它里边的主要成分，那是追溯的年代更为久远，有史记载啊， 可以追溯到十几万年以前，因为阿司匹林从最早出现，我们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柳树皮当中就所发现的。最早远古的人类啊，十多万年前就知道用这个柳树皮啊，嚼柳树皮，或者是把柳树皮把它碾汁啊，或者是把它里边的一些成分提炼出来，用于治疗我们常见的牙痛啊等等这样一些疾病。但是就说一直到十九世纪啊，到了十九世纪呢，才由德国的一位化学家把它的有效成分真正把它固定下来，就这种药物就说称之为乙酰水杨酸啊。因为最早在柳树皮当中的原始成分它是叫水杨酸，那么这位德国化学家呢，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呢，就用了一种化学反应，用水杨酸和醋苷进行化学反应，就得出了一种非常稳定的化学物，叫做乙酰水杨酸，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常见的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当然了，它得出这个非常稳定的物质以后，他就把它实际应用到了临床。所以说阿司匹林的应用啊，最早是由一位化学家开始用的，他给他的家人治疗关节痛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然后呢，就说间隔两年以后，就由德国的一家制药企业，非常有名的一家制药企业呢，就包装上市，就正式成为这个一种临床使用的这个它当然它最初的作用是用于解热镇痛，它主要是镇痛的啊，关节痛啊，我们头痛脑热感冒等等啊，而且它注册的这个和我们今天的通用名是完全一样的啊，商品名也叫阿司匹林啊，它注册的商品名啊，它我们今天用的医务界通用的这个通用名也叫阿司匹林，可见它的这个历史之悠久，它使用的范围之广泛。这是它的就说一大部分的作用。但是随着这个医学科技临床医学的研究的进展，到了这个20世纪70年代，那又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位临床大夫就发现这个阿司匹林啊，它除了用于消炎镇痛以外啊，它还有另外一种更为不得了的这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当中啊，它有自凝血的功能啊，你手被刀拉破了以后啊，它过一会儿如果伤口不是很大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凝结，这个血液就会自己凝固了。这种凝固作用呢，它主要是由血液当中的一种成分叫做血小板这种细胞成分来完成的。一旦出现伤口了，身体在血小板就会手拉手凝结成这个血块、血凝块，把这个伤口给它堵住。这是它好的一方面。但是有时候这些血小板它也会帮倒忙啊。怎么回事呢？它在有些人那它出现这个细胞代谢异常的时候，血小板异常增生的时候，那血小板它也会在没有出现伤口的时候，它也会凝结起来，凝结起来就变成什么？在血管当中就变成血栓。那这个血栓是非常要命的，大家知道啊。如果你是在这个我们的肢体末端啊，它可能还好一点，它可能引起的就是水肿啊等等，它血流不畅了嘛，对吧？血管里边有栓塞了。但是如果这个栓子是发生在大脑，是发生在这个心脏，那就可想而知，那就是我们通常熟知的中风啊，脑中风或者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啊，就这些严重的疾病就出来了。那所以就讲到这里呢，就哎呀，这个阿司匹林啊，它的出现真的是应势而生。七十年代就发现阿司匹林它怎么样，它可以把这些聚集在一起的血小板，我给它打散了，就说让它连不起来啊。所以阿司匹林最新的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以称之为是一种跨世纪的非常伟大的一个发现。也因此呢，就说这个伟大发现呢，其实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获诺奖呢，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他因此呢，挽救了之后的成千上万的多少生命啊，就是由此而来。因为阿司匹林，大家想想看，把这个血小板打散了，就血栓就不太容易形成。他也由此，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一直到至今为止啊，都是我们临床医生，特别是心血管医生最常用的一种药物，来用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对的，以前我们在大学里就是教我们西医内科的老师是一位教授，他因为自己年纪也大了，就是讲到阿司匹林这个课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展示他自己口服的那个肠溶阿司匹林这样的一个药物，他告诉我们他自己本身就是每天都会空腹吃一颗，来预防他的一个血管老化，保护血管内壁。 所以说这个阿司匹林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发现之后啊，因为像我是搞肿瘤专业的，我就知道国外有很多很多的文章啊，又说了说是这个阿司匹林啊，你长期服用一定剂量的阿司匹林可以预防某些恶性肿瘤， 对， 尤其是像这个消化道肿瘤的大肠癌啊，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但这个呢，就是说，只能是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强调，就它仅仅还限于我们的一些临床试验，并没有作为大规模的推广啊，还没有推广，只是给到大家有这种可能性啊，阿司匹林你长期的服用，有可能通过某些机制，其中就包括就是说，阻止血小板的这个凝聚。啊，这种机制在内，就从而起到这个降低恶性肿瘤发生的这种风险。嗯，一鸣。 可是阿司匹林这么好，很多人会把它奉为叫做神药，但是另外一些人却认为阿司匹林的副作用很大，拒绝长期服用，甚至是医生给他开了阿司匹林他都不吃，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阿司匹林在作用的时候啊，我们后来临床医学家就发现了它为什么能够这个抑制血小板的这个拘积啊，它是由于它阻止了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酶叫做 COX 酶啊，所以由于抑制了这种酶呢，它就阻止了这个血小板的凝聚，但是它由于这个酶呢，它在我们身体当中是存在于很多地方的啊，它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通过抑制前列腺素，我们叫做也是起到这个作用，消炎镇痛的作用。但是前列腺素它身体的抑制的这些东西呢，它往往又存在于我们的消化道的内壁，就是说我们胃肠道黏膜要保持完整，它就要通过这些因素来维持它的完整性。那你想阿司匹林它的作用，它虽然说起到了这种抑制血小板的凝聚，但它同时也就把我们胃肠黏膜的这个完整性给破坏了。我们曾经讲到我们胃肠道黏膜当中，特别是胃黏膜啊，它胃里边装的是什么？胃里边装的是盐酸，高浓度的盐酸，那种酸性物质啊，它的 pH 值是甚至于好的有些东西可以达到 pH 值达到1的那种1到3的这种强酸，那么高腐蚀性的东西装在胃里边，它如果胃黏膜它不完整了，它经常是松松散散的，由于阿司匹林的作用就抑制了这些酶，那么它就导致它这个胃黏膜出现问题了，屏障发生破坏了。也因此就说你经常服用阿司匹林的人，他就会觉得胃痛啊，甚至会出现胃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非常严重的副作用。 这就是我们消化科医生和心脏科医生会打架的地方。我作为消化科医生，就是看到一个病人，他问一下他有没有吃抗凝剂，于是我吃阿司匹林，那个时候我就会非常的头痛，因为他要做内窥镜检查，我必须要让他先停药一个星期，然后呢取活检的时候就是要非常小心避开那些血管，可能我先要去打一个就是染色光避开这些血管，因为一不小心啊，他这出血真的是很凶猛的。 所以说啊，就是说，然后这个张明这里的病人跑到心内科医生这里，心内科医生说：“啊，你不要命了，你刚刚出现这个脑梗塞、心梗塞，你就莫名其妙这个阿司匹林你就 不好停 掉了， 药不能停。” 对啊，所以这的确，这个两个专科的医生他会由于这个呢会打架，也因此呢，其实，在临床医学过程当中进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就是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取代阿司匹林的同样的这种抗凝药， 我是听说这个阿司匹林啊，除了两个医生打架之外呢，我们很多朋友在日常服用的过程当中会碰见各种各样的小状况，比如说，哎，我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之前发生过心梗。很年轻，才40岁。那医生给他吃了这个阿司匹林之后呢，他就经常是有淤血，身上有瘀斑这种情况。他说我以前没有啊，特别喜欢踢足球，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现在呢，不知道啊，这个情况算不算严重？然后还有呢，变得自己牙齿也特别脆弱，每天一刷牙一口血。那这样的情况下，还能不能继续服用了呢？ 哎，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那我们知道阿司匹林它是抗凝药啊，它又主要是针对血小板的抗血小板的药物，所以呢，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定期的监测你的血小板的功能。就血小板，你起码要知道我的血小板啊，在服用阿司匹林的过程当中，血小板有没有明显的下降。那这个通过一个常规的检查，就血象啊，血常规的检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血小板啊，目前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通常呢，我们说啊，这个您的这个血常规如果查出来，这个血小板它通常是在10万以上的啊，我们说的通常说的10万以上，那么这个数值的话啊，它是通常就是在一个安全线啊。如果低于10万，那一定要特别警惕了，那就要考虑减量啊，阿司匹林的服用量你得减下来啊，或者是甚至要换其他的药物啊，这是第一步要做的啊，就是说定期监测你的血象当中的这个血小板的这个数量和功能状态。其二，那么您要就说查一查这个凝血功能，因为血小板这个阿司匹林它的作用就是为了让您的血液当中保持流畅啊，血液管道要流畅吗？你不要堵塞，那么也因此它过度流畅，它就会带来一个出血的风险。这种出血风险呢，我们通常是可以通过出凝血时间的一些指标，临床上我们有一些化验的这个指标呢可以反映出来啊。这也就是说您在服用抗凝药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阿司匹林啊，就您可以应该是每3个月啊，我们医生都建议3个月左右要查一次这个出凝血功能。第三就是说，因为针对这个阿司匹林的一些副作用，它是主要是这个胃肠道黏膜的刺激啊，特别是胃黏膜的这个，那就如果您服用的是常规制剂的话，就是建议你呢和饭后服啊，这是常规的制剂。如果说是这个肠溶制剂、肠溶片啊，那就应该是要让它快一点的由胃进到小肠里边啊，不至于对这个胃黏膜造成很大的这个损伤，那就是要空腹吃。如果是肠溶片，那就是空腹的时候来吃啊，这样呢对胃造成的损伤是最小的，它是直接的这个影响。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知道阿司匹林它是通过抑制身体当中的一些酶来发生作用的，所以你尽管避免了直接的接触，但是它还是会影响到这个胃黏膜的一些完整性的。 那么也因此呢，就说我们在这个服药的过程当中呢，一定就说之前一定要明确那自己有没有比较严重的这个消化道疾病比如说这个消化性溃疡，这就需要这个胃肠镜的医生，比如张安民医生，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这个评估。那这些如果说有严重的这个消化道溃疡的患者，我们是不建议服用阿司匹林的。 所以这个阿司匹林尽管是很好，但是它对于服用的人的要求真的是很苛刻。郭医生刚才说了这么多，我这检查都快数不过来了，就是在我吃这个药之前，我要做1、2、3、4、5、6、7、8、9、10种检查。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电话，特别想知道他这种情况能不能服用阿司匹林。我们等一下借助听众朋友的提问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郭跃武医生。郭医生在周一和周三的下午有专家门诊，同时呢还有我们来自于普陀区中医医院的张安明医生。张医生周二和周四都是有专家门诊的。朋友们同时也可以通过百视 TV， 大家下载了之后可以在首页上面滑一滑，往下滑着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海报，点进来也可以向我们提问。有请进的是心内科的主任何奔教授。何教授您好。 房颤是一个综合原因引起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可能很多人一开始是房性早搏而已，早搏有房性交接性实现。那当任何的时候，心脏的心房的肌肉受到一定程度的牵拉或者刺激，那么它就会产生房性的心律失常。那么严重的时候，当心房扩大到一定程度的话，那就可能会发生房颤。当然有的心房不扩大它也会房颤，就说所以房颤呢是一个综合原因引起的一个心律失常，它也可能没有任何，就是现在的医学上可能查不出明确的一个病因的，也可能就叫我们叫做突发性房颤或者孤立性的房颤，就是就会出现房颤。你心脏的这个循环是个密闭系统，密闭系统里面它这个时刻有一点张力对着你的心腔，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比如说一些高血压的病人，他心脏的后腹壕大了，他这个压力就会传导到心房去，心肌肥厚的病人，他这个心脏的心房也会受到这个牵拉，都可能使得你的心脏特别是调节心脏的这些神经产生一定程度异常。因为我们心脏对神经非常敏感，这个心率快了慢了都是由神经来调节的，交感神经它使心脏跳得更快，迷走神经活跃起来它使心脏跳得慢，所以这迷走的调节更快。那人的这个调节很精细，你不管是天气啊情绪啊，你影响心脏的这个快了慢了都是你都会有感觉。 我是来自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沈林红主任医师。夏天到了友情提醒大家要避免在烈日下的一个剧烈活动，合理搭配饮食，适量的运动，起居有节，保持平和的心态同时呢要避免骤冷骤热，正确的使用空调。我们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和冠心病的这个听众朋友要注意药物不能够偏废仍要继续服用我们的这个降压和改善心肌供血的一些药物。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到说夏天的时候呢血压是有一个昼夜的一个波动变化的，那么夜间呢血压有可能是有偏高，大家要注意的话呢在降压药物减量的同时呢注意是不是有可能出现夜间的血压的一个升高。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抗癌协会理事长、复旦大学附属肿瘤院副院长叶定伟。所谓疾病重在预防，癌症也不例外，建议大家让体重保持在正常范围，避免体重和腰围增大，克服久坐的习惯，每天做至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快步走，避免含和含糖的饮料，限制高能量饮食摄入和快餐，少喝酒，避免腌制或高盐的食物，少吃盐，避免摄入发霉食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陶磊医生，我的专业是头颈部肿瘤，特别是关注口咽部、喉咽部的肿瘤的诊断和治疗。为了预防咽喉部肿瘤，请大家一定做到规律饮食、规律作息、戒烟戒酒。如不幸罹患这类咽喉部肿瘤，请相信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科学的治疗方案。关注你我健康，活过100岁，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聊聊健康这点事儿， 说说养生新观点。 郭医生，健康下午茶。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郭医生健康下午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提问啊。首先是我们78岁的竹阿姨，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 哎，把您的情况跟我们郭医生和我们的张爱民医生讲一讲。 啊，我在上海，我好吧？ 好，您请说。 我呢得这个严重的这个叫啥贫血，就是讲是造血功能障碍引起的严重贫血。那么现在呢，就是讲我抢讲过，那四年前都抢讲过，抢讲老结棍的。后来医生呢就帮我吃这个叫啥血栓桶，就真的吃药，觉得身上皮肤会得发痒嘛。后来另外一个医生就讲，侬要么吃个阿司匹林。那么我现在这个血脉没凝固，现在我就空腹每天吃点阿司匹林。那么个阿司匹林吃了，到底对这个贫血了啥有点影响吗？就是讲。 嗯，肯定是有影响的，对贫血啊。我们知道阿司匹林它当然有影响，它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凝血功能的，所以您呢一定要先查血象，了解您的这个血小板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目前啊。如果血小板已经是因为贫血情况下面啊，这个是要相当慎重的，因为贫血它本身就会引起一些出血的这种倾向，它有这个倾向在里边。那这位医生建议您呢，可能之前是知道您这个血象的情况的，那您一定就说要明确目前您比如说在服药的过程，您服了多长时间了已经？ 我大概服了2个月了吧。 啊，2个月那应该要查了。再说之前有贫血情况对吧？贫血严重吗？ 没有，我贫血对吧，郭医生。 嗯， 我贫血是我到最近医院去看过，一直这个造血功能障碍引起的 啊。 你讲我一般吃的啥药呢？当中我不吃的十一岁包冻软胶吃了对吧，正好都发痒了对吧。哎，这地方不痒有点在软。 您现在血色素多少？ 我们去你过来，我去过方门去了呀。 哦，那不对的，哦，这个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了。您一定就说，如果说是贫血， 我 就 没地方去看，哪能办？我想到侬这来看。 这个贫血，这个很简单，社区就可以查一个血常规。社区那么方便，你在家附近，现在上海非常方便的。 有个，我们社区。 对啊，你就是家附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查个血常规，那么难吗？不是很难的，对吧？查个血常规，然后就你要知道，然后社区医生、家庭医生就会跟您解释，在贫血目前是什么一种状态。如果说不是很严重，对吧？我们说的轻度贫血。如果说又像前面讲到的，您在听广播，对吧？这个血小板又是高凝聚状态的，那这种状况您服用阿司匹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贫血的程度比较重，您又在这个服用阿司匹林2个多月了，这个血小板也降得很厉害了，那这就是有， 哦， 要有可能有出血倾向了。 哎，那我血小板也低的， 啊， 对的。 啊，但那你血小板低，你还吃就不对了呀。 度低， 那就不对了呀，对吧？所以要赶快去查血，好吧？ 那么，郭医生，我问侬呀，我想我没地方去看了，那谁今天回头我来，一讲没侬吃的药，一讲啊。 啊，因为如果说 那哪里讲这个毛病，我得发这个就是啊，乳房上头发，应该对吧？ 啊，你讲 一粒粒红的，颜色红的，然后都变黑的。 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是再障啊，属于再生障性贫血呢，的确目前来说，这个临床是没有特效药的，那要依靠一些，比如说像类似于像骨髓移植这样的情况来啊，这是比较严重的。那您应该是要继续到血液专科，要看血液科的，血液科才有这项技术来帮你解决根本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否能够服用阿司匹林。 那么这位阿姨呢，您就应该就说我们前面讲到的社区去查一个血常规，如果说可以的话，再加一个出凝血的时间，这样才能决定能不能继续服用阿司匹林。您这个服用阿司匹林呢，在这之前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好吧？嗯。 好，谢谢我们这位阿姨打进热线电话。那在百视 TV 上啊，我们有一位老许阿姨，她说很想问问看，颈动脉有斑块可以吃阿司匹林吗？ 颈动脉吃阿司匹林，颈动脉斑块啊，并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啊，当然要听这个临床医生的综合的评估。我们通常说啊，心脑血管疾病有两种最重要的药物，一种是阿司匹林类的抗凝药，第二种药物呢就是他汀类的这种药物啊，这两者兼而有之，同样的重要。那如果说这位患者还伴随有高血压，那么这第三类药物就是抗高血压药物，这三种药物是缺一不可的。那就他的如果说仅仅是有斑块，那要就评估他斑块，还有要评估结合他的血脂有没有，目前来说血脂代谢怎么样，他有没有血脂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成分，那之前有没有过这个心脑还有这方面的这个梗塞的情况啊，如果有，那一定是应该是要服用阿司匹林的，就是既往有过不管是多大程度的这个脑梗塞也好急性的这个心梗也好，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是有指征服用阿司匹林的。嗯， 所以我们刚刚呢一直都是在跟大家讲，哎，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吃，那种情况下能不能吃，那我们能换个问题，换个角度，就是郭医生，你能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其实更应该吃吗？还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只要上了40岁咱们都吃？ 那肯定不对呀，上了40岁都吃肯定不对，还是强调一个个体化差异。首先我们前边其实应该是讲得很清楚了，阿司匹林它就是为了预防凝血，对吧？它抗血小板聚集嘛，预防凝血这个作用的。那你一定是有这个高凝状态的这些人，所谓的高凝状态，而且甚至已经发生过这种血栓的这种患者，那是一定要服用的阿司匹林类的抗凝药啊。我们知道今天其实讲的虽然是阿司匹林，但是后边还有一个它相似的这同类的这种药物啊。所以说讲来讲去就是为了抗凝。那么如果说您有这个有过脑梗的，有过心梗的，这大概率是应该要服用这个抗凝药的。当然我们再说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有很严重的这个消化道疾病的消化性溃疡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像前边那位阿姨，她打进电话来说她是有贫血的，甚至是非常严重的贫血，她不能服用，那怎么办？我们有其他的替代的药物。 这位阿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她同时在说血塞通片，对吧？这是一个血塞通，它其实是个三七制剂，三七总皂带。虽然说三七总皂带它有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但是中医上面认为它其实还有一个活血化瘀，有一个温热血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咱们先找出那个贫血的原因，然后尽量去把这个贫血纠正过来。然后呢，血塞通这个东西和阿司匹林同时吃呢，那其实不太妥当。 这是一个叠加的作用啊，这个就有点危险的。我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案例啊，就是说他是同时服用两种抗凝药物啊。当然这位患者呢，他是既往是有这个高血压、有高血脂、有这样的病史，而且也有过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还有过这个急性的冠脉综合征。所以它是一个妥妥的，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服用阿司匹林的这个典型的这个案例。但是呢，它在服用过程当中呢，它是使用了双抗，同时因为也许医生在当初给他处方的时候就考虑到他的这个高凝状态血液当中，然后呢，但他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及时到医院进行监测啊，因为我们说的前面讲到的，你在服用抗凝药物的过程当中，3个月应该要到医院查一查， 这个血小板，查一查这个初凝血功能。这位呢就没有查，一直服用了一年多，然后在外出工作的过程当中，当然他也可能是外出出差啊，非常疲劳，就出现了急性的这个脑出血。脑出血呢，这样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了。它和这个脑梗完全不一样啊，这个脑出血来得更加凶险，因为它是由于这个长期的服用抗凝血药物以后，破坏了身体的凝血机制，然后出现的颅内的这种出血，风险非常的大。这位虽然是抢救过来了，但是遗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并发症。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是四号线的这位林阿姨，你好。 你好，郭医生好，张医生好，依妮老师好。有我刚才还有 可以的，您说，哎，可以的。 我呢，就是刚才下肢呢，就是刚荨麻啊，血栓过。这个动脉呢也血栓过。那么现在 B 超做下来呢，就是刚现在几十个小骨里上斑块侪蛮多的。包括这个什么那个这个大腿和小腿这个弯的地方啊，还有这个臀部和大腿这里呢，凡是有血管地方都有，侪有斑块。那么现在呢，我吃的呢是叫利法沙班。那么利法沙班吃了以后呢，那么我想阿司匹林，常用阿司匹林是不是要一道吃？这个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伊拉讲这个斑块呢要吃他汀类的药，那么吃这个眼药，同时呢是不是可以吃他汀类的药？那么伊拉跟我讲，因为我血糖不好了，那么伊拉讲侬阿托法他汀这个药呢会不好吃，因为它要影响到这个血糖了。你看侬就吃普法他汀。我现在就吃不准，我也到底哪能吃法子。 那您多久没有到医院去看医生了？ 我这个搿趟就是讲这个，这个做 B 超啊，就是讲血管外科做 B 超啊，做出来我发现这个斑块呢，好像比原来又多了点。而且呢，有种地方呢，我也大了点。 那就说服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效果并不理想，对吧？ 郭医生，我这个当中呢，顶过这个利法沙班呢，这个药呢，顶了有一段辰光。为啥道理呢？这个辰光我血小板呢少了，只有60。那么我不懂，我想啊，我都是吃利法沙班的这个药引起，后来我就顶它了，自个顶它了。那么但是现在搿趟 B 超一做出来呢，这个斑块呢有种地方又大了，而且这个面积还蛮大的。那么我现在一喝呢，我现在又来了吃了，是隔天吃，不是天天吃，隔天吃。我想我这个吃法不晓得对伐？ 您这样的，就我们先不说您的吃法对不对，首先我们还是要就说有一个定期的随访和评估。我们之前呢一直在强调，就是服用这一类的药物啊，一定要及时的查血小板。您前面讲血小板已经跌到60000了，对吧？那就是一个很低的一种，它60000呢是一种出血倾向，它是已经血小板是跌到这个危险线以下了。那这样的情况呢，您是应该要停药的，首先这是其一啊。其二就是说建议您呢，就是说还要就是说通过初凝血时间的监测目前虽然您现在通过我们电波连线看这个状态还是可以的但是呢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初凝血功能目前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水平，这样呢才医生才能给到您具体的一个建议，好吗？ 医生，我现在得不了，我凝血功能也逆过啊。现在血小板呢也正常了，有的105。 就是 正常，侪正常了。我去逆过吧。 验过的是正常的。那么您的血脂其实就是说，因为在颈部 B 超发现的这个斑块啊，是逐渐增大增多了，对吧？ 对， 那就说明这个血脂控制不良。那您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呢，可能还是要恢复上去的，

癌症也不例外。建议大家让体重保持在正常范围，避免体重和腰围增加，克服久坐的习惯，每天做至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快步走，避免含和含糖的饮料，限制高能量饮食摄入和快餐，少喝酒，避免腌制或高盐的食物，少吃盐，避免摄入发霉食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陶磊医生，我的专业是头颈部肿瘤，特别是关注口咽部、喉咽部的肿瘤的诊断和治疗。为了预防咽喉部肿瘤，请大家一定做到规律饮食、规律作息、戒烟戒酒。如不幸罹患这类咽喉部肿瘤，请相信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科学的治疗方案。关注你我健康，活过100岁，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郭医生帮你忙，小毛病大会诊。 欢迎走进我们的小毛病大会诊啊！今天我们谈到关于阿司匹林对心脑血管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但是呢，我们接到了非常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大家都在希望请医生帮忙判断一下，哎，我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吃阿司匹林？那根据郭医生和张明医生的建议啊，要做很多的检查才能告诉我们能不能吃。那刚刚呢，张明医生在广告时段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阿司匹林有点像一个我们身边的危险的朋友，他是好朋友，可是你如果服药的不够科学，可能会出大问题。那张医生刚才提到说，这个阿司匹林跟很多药它不能够同时服用的。 对的，因为在临床上，尤其是我门诊啊，因为我是中医嘛，中医门诊会碰到这样的病人还蛮多的。他们同时在口服阿司匹林或者是氯吡格雷抗凝剂，同时呢，他们又就是会有一些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成药，什么某某某胶囊、某某某片。然后呢，他们或者说是开中药的时候呢，他会要求医生啊，我就是有脑梗塞，有那个心脏病、冠心病史，你要就是要考虑我那个活血化瘀。其实呢，就是中药当中很多活血化瘀甚至是活血破瘀的药，它对于就是凝血功能都是有影响的。对于这个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这一类的抗凝剂，它有一个就是协同作用，刚才郭医生也说了，同步服用这两类药的话会造成一个出血的倾向。就比如看到阿司匹林啊，我就是会有一个联想，就中药当中有一味药叫鬼见鱼，这一味药呢通常是用在妇科的针甲，也就是说实质性的占位用的非常多。我在我们的那些就是消化道肿瘤的病人当中也用的很多，它是活血破瘀的。鬼见鱼嘛，就是鬼，它就是无形当中能够把这个东西刺穿，把它消散，是这样的，取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意思。那么如果这一味药和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雷是同步用的话，它的出血倾向就非常明显了。经常我们会观察，就是单用鬼见鱼我都会观察你有没有鼻子出血凝血，我是一个星期都要去查一次的。但是如果他们不小心同步服用的话，就会非常危险。这样类似的药还有很多，比如那个丹参 还有三七片。 三七呢相对还好一点，很恐怖的就是那个望江南啊什么的，它放在一起，还有用西红花的。 你说的危险就是血崩了吗？ 没有，他就是说这些药它通通叠加在一起了，就是说它的作用会无限的加强，你甚至于不知道它的界限在哪里，它可能某一天就已经会突然的发生一个大出血。所以一定要慎重的提醒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就是说在服用西药的时候啊，您如果还同时服用一些中成药或者是一些中医的汤药，那么您一定就是要请医生给您评估一下这几种药物有没有相同作用的这种叠加。 其二就是说，前边依宁说要做很多检查，这里呢再是再重申一下，就其实不是很多检查，很简单的一个血常规，就可以发现很多问题。血常规在社区医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查，很简单的一个血液，最基础的一个检查。当然如果说到位一点，您再合并一个出凝血的功能，也叫凝血全套，我们说的这也是现在都是机器查，非常快，当场就可以出报告 的、 嗯、我们现在做内镜之前都会就是把那个凝血作为一个常规，因为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景象，就是我是看到这一段视频，当时自己都出冷汗了，他是双抗，然后呢可能他没有提供病史，医生问他，他自己不知道，说没有，然后取活检了，然后这个病人他其实是大出血，当时抢救的景象就是给他们录屏录下来，给大家内部就是参考，整个一个止血夹加上去之后，他连这个止血夹的脚这里都在往外渗血，通常止血夹我们是止血用的，这个加下去它不仅不止血，还在往外滋血，可见它的凝血功能已经是被破坏到相当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慎重。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位袁女士打进热线电话，你好。 哎，你好，英宁老师。 哎， 英宁老师好。郭医生，张医生 好。 你好。 哎，我今朝一个事体麻烦侬嘞，我前两天做过肠镜了，郭医生。 嗯。 做肠镜，那个一报告是讲一记上推进零 cm 嘛，零 cm 过几十斤，零点 cm 零点四 cm 血尿。血尿样隆起，伊讲扎实了。那么预计数据的伊讲肠黏膜正常，无充血糜烂，无溃疡，无血尿，肿瘤及其他隆起啊。 嗯。 血管纹理也清晰的，肠内无血迹。那么，根本我心里还没笃定了，包括我也不清的。一说你清的啊，伊是要做张病历嘛，对我来。 嗯。 病历做出来，伊讲我是，伊讲一结肠，一结肠，我就当一个去到。灰白色的针头大小组织两块，结肠做出来是冠状腺瘤。 啊， 那么我倒有点紧张了， 啊、 因为当我肚皮是觉得有点不适应去做的。 嗯， 总归有点异样，像那感觉了有肠子了，平常肚皮没不适应嘛，不觉着 的 呀。 你有家族史吗？就是说有这个结肠息肉的家族史有没有？或者结肠肿瘤的这个家族史？ 这倒没，这倒没个啦。阿拉两年没，但是就讲肚皮不适应。那么这个做啥？这个就讲大便的嘛，是觉着有点异样，为啥了？ 嗯， 好像是放弃了。 嗯， 要么就是便秘，要么就是那。 您今天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嗯，抓紧。 主要的嘛，就是讲我想冠状腺瘤要进来要去看不啦？哎，要么。 这个肯定要看的。管状腺瘤呢，它是一个良性肿瘤，就说明您的长期的这个不规律的这个大便习惯啊。其实可能也包括您的饮食习惯，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详细来了解。那么我个人建议您这是多发性的腺瘤样的息肉呢，我们是需要半年内复查一次肠镜啊。如果说有问题继续摘除，因为腺瘤类的这个息肉呢，它的复发几率是比较大的，所以建议您呢半年内要复查肠镜，好吧。嗯， 好的，谢谢我们这位阿姨打进热线电话。那今天呢，我们的活过一百岁的郭医生下午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两位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起来啊，这个好像我们对阿司匹林的讨论刚刚开了个头儿，因为还有许多听众的电话依然在路上，希望我们还有机会继续跟大家讨论，比如说这个阿司匹林到底什么时候吃，阿司匹林能不能嚼着吃啊？发生了副作用我们应该怎么办，到底是停药啊，还是我在坚持，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到的，希望下一次能够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一起继续分享。再见。 再见。 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活过一百岁郭医生下午茶全部结束了。今天节目的监制袁林，节目编辑小叶，我是依宁，感谢您的收听。 在那金色沙滩上，在